君莫笑闪身避过，居然还在走着遮影步。高英杰大喊呢、啊、他虽然被认为是个有天赋的新人，但像遮影步这种需要大量经验的操作，他的水平却也不会比萧云高到哪儿去。此时他无法通过洞悉君莫笑的举动来做出攻击，他只好继续飞快地逼近君莫笑。近身抢身位，这样总可以破了他的遮影布吧。高英杰如此想着。叶落乌啼匆忙抢上前去，突然就见君莫笑手中武器划过一道360度的大圆，地上落光一闪，升天阵。高英杰大惊，但被称作有天赋，高英杰的反应和操作却确实是一等一的，连忙骑了扫把飞起，升天阵的光环几乎是擦着他的扫把尾巴升起。云霄依然在天空中翻滚着，闪过升天阵的叶落乌啼连忙重新抢回，枪声一响，叶落乌啼就地翻滚，又是片刻的拖延。糟糕啊，高英杰眼睁睁地看着云霄又在空中被人攻击了两下，起身再冲。这一次君莫笑竟然没有再使用任何手段阻止他靠近，但高英杰心中却顿时有了更加不祥的预感。君莫笑突然背后伸去朝他倒跳起来，手中战矛却是直刺出去，自然是捅中了浮空中的云霄。空中转身180度大圆弧甩下，圆舞棍，云霄就这样被挑在了矛头，看起来像个榔头似的朝着月落乌啼砸了过来。月落乌啼倒是轻巧地闪过了，但云霄在这一砸之下却终于再没站起来。哗一声响，萧云一推键盘倒是站起来了，几人都是一怔，下意识地朝他望了过来。只有高英杰没有，不只是因为他知道发生了什么，更重要的是他已经没时间再关心其他了。此时君莫笑已经是他的对手。萧云有些恼怒，不只是对这个君莫笑，还有一些是对高英杰。高英杰明明是已经到了，为什么没有过来帮他？萧云恼怒地朝高英杰这边瞪了一眼，结果却看到高英杰看也没看到，很是关注地盯着屏幕操作着。妈的，萧云心中怒骂着。坐在他旁边的周叶柏已经从萧云的屏幕上看到了他的尸体，心下骇然，却什么也没有说。傻子都看得出来此时的萧云不爽，极其不爽。但是看得出来是一回事，讲不讲话是另一回事。柳飞同志看到萧云的屏幕立刻就张口了。 哎呀，萧云你怎么挂了？ 这下连还在疲于奔命的乔一凡都诧异了，搞半天自己这还坚持着，萧云挂了。 他是怎么挂的？ 乔一凡很茫然。百忙之中他还是偷空朝旁边四人瞄了眼，他看到了萧云脸上的愤怒，更看到的是好友神情的专注。啪，这一分神，乔一凡的辉月立刻挨了包子入侵一板砖。 看你往哪跑。 包子入侵的笑声响起，好像他这一砖已经把人给拍死了似的。乔一凡连忙回过神来抢救自己的辉月，他生命也已经不多，坚持不了太久了。正这时四人的围攻突然出了个漏洞，大到连忙乱中的乔一凡都能一眼察觉到的漏洞。乔一凡二话没说立刻跳出了包围，得了这空档的乔一凡终于有机会看看此时的局面了。当即看到高英杰的叶落乌啼正骑着扫把轻快地飞舞着，刚才就是他过来帮乔一凡拖出了包围， 而那个就开始和自己打了个照面的君莫笑，此时也正提着武器朝这边杀过来。 跑！ 乔一凡听到高英杰在叫着 跑。 周叶柏和柳飞诧异地望过来。 对手很厉害， 高英杰说。周叶柏和柳飞望向了萧云，萧云的脸色依旧难看。如果不是低级号，如果这是一个技能全面的战斗法师，萧云总在想着这种假设。但是遮影步这个技术名字，萧云当然不可能不知道。他知道他是死在遮影步上，能用遮影步戏耍到他无力还手的，目前还只有队长在队内练习时做到过。至于在联赛中，虽然也肯定有这种程度的大神高手，但是以萧云的地位，至今还没有过和这种大神一对一的机会。至于团队赛里，那有队员援助配合，遮影步这些伎俩是很少有机会发挥作用的。 那我们还过去吗？ 周叶柏问道。他和柳飞开始分配的方向有些远，这会儿还在朝这边赶呢。 我们先汇合再说吧， 高英杰说。 好。 两人应声，同时心下也惊疑不定起来。弄死了萧云，让高英杰不敢正面敌对，这对手到底是什么人？四人报了坐标，选了地方集合。高英杰这严阵以待的和四人会合后，一回头却是傻眼了。 咦，他们没有追来啊？ 周叶柏和柳飞很是无奈地望着他。高英杰脸红红的， 我以为他们会追来呢。那现在呢？ 柳飞说着，竟然是在问高英杰。本来他们五人是萧云带头的，但现在萧云挂了，他居然就开始树立新领袖。这姑娘显然是个心直口快，有啥说啥的主，自己没啥主意的。高英杰刚才一时情急指挥了几句，此时一看没事，又是怯生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们再杀回去。 乔一凡倒是胆子比他大，可惜他的话是注定会被无视的。 萧远，你呢？ 周叶柏回头看了一眼，不得不问一下，这家伙的云霄还在地上当尸体呢。 我复活。 萧云有些恨恨地说着。复活后，角色是出现在上户口的城镇里，到练级区又要一会儿的时间了。 喂，你到底是怎么挂的呀？ 柳飞问。萧云阴沉了个脸，本来输一输也没啥丢人的，他们都是职业选手，就算是杰西大神也不可能保证一个赛季下来全胜。但问题，这是在网游中，他们以职业选手自居，那么对于网游玩家来说就已经是神一样的存在了。神被人给灭了，这神的面子往哪儿搁？ 小杰，你应该看到了吧？ 刘芬这女人真让人无奈呀，看到萧云不想说，又去问当时已经到场的高英杰。高英杰被点名问道，只好无奈地回答， 好像是遮影步。 遮影步？ 周叶柏和柳飞都很惊诧，一起回头望着萧云那张苦逼的脸。 能把萧云你用遮影步给灭了，那得是队长那水准的高手了吧？ 柳飞脱口道。 你懂啥？那人是个散人，技能很杂，在前期优势是很大的。 萧云不得不替自己辩解几句，可是这解释他自己都觉得有些苍白。职业选手又有哪个不晓得遮影步和技能什么的是无关的，单纯是玩家的经验和判断力 以及一些精准操作的体现。 难道这个巨魔像是队长？ 啊，胡说什么呢你？ 周夜柏说。乔一凡在一边默默地坐着，在队里他永远是当听众的那一个，除了私下和高英杰在一起的时候，其他时候基本都没有他说话的机会。此时敲打着键盘，好像这些事儿与他无关似的。 队长叫我们杀这人一次啊。 周夜柏提醒大家不要忘了队长交下来的任务。 难道队长也知道这人厉害，所以才想考验我们啊？ 几人都无语。不管怎么说，理由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的确是队长交代下来的练习内容。结果现在君莫笑没挂，倒是弄死了他们当中带头的萧云，而且是非常让人郁闷窝火的手法。 现在连他们到哪儿去了都不知道。 周夜柏说。 问中草堂的人呢？ 柳飞望向萧云。萧云这时真的是谁都不想理啊，有心找个沙包过来练练拳击。柳飞这个死女人问题这么多，把她装到沙包里应该会很过瘾的。萧云想着。 哎，好像他们追过来了。 乔一凡突然叫着，只有他无聊的一直在游戏里东看西看。其他三人连忙也转视角，果然看到了君莫笑一行五人。 哎，那像是刚才那家伙。 叶修他们这边也有人发现了辉月和叶落乌啼，白夜黑昼和堕落天使他们倒是还没机会认识。 还有两个人是他们一伙的吧？ 田七说。 这些人是干嘛的？ 唐柔问着。昨天被人莫名其妙的攻击过，结果今天又遇到了。昨天的最后跑掉了，结果今天的又没拿下，尤其是看到叶修那边收拾掉了一个，他们这边四个围一个都没应付过来，唐柔更觉得不爽。 都小心些，这几个人不简单呐。 叶修说。 怎么不简单啊？ 包子入侵问。 你和他们打打，肯定比在竞技场打得过瘾多了。 哎，那还等什么呀？ 包子入侵左手沙子右手板砖已经准备上了。埋骨之地还算是比较空旷的，纵观全图，墓碑、石棺和枯树是这里的三大景物。微草的四人也无愧于职业选手，一看对手追来，立刻开始抢占有利的地形。他们现在是四人一起，这要还跑可就有些说不过去了。四个角色各自跑位，各选方位，整体来看却又不失配合。叶修看在眼里，连忙拦了包子入侵一下。 不慌上。 嘿，我的板砖已经迫不及待了。 这次是真正的团队战了。看过职业联赛的比赛吗？ 包子入侵当然说没有，田七说有，岳中眠说废话，唐柔没吭声。他完整的就看过一次来着，不知该算是看过还是没看过。 记清他们的位置，我们逐个击破。 高手兄，你安排吧。 十字站位，包子前面，田七左，小月月居中，韩燕柔后，我站右，大家跟我保持整体移动，不要乱。 岳中眠介怀小月月这个称谓啊，有心不配合，但他是正中那个，其他都是以他为中心站位，那四人瞬间就已经前后左右的站好了，由不得他配合不配合。君莫笑一动，四人连忙都跟上。柳飞的堕落天使此时是藏在一具石棺后面，对于枪手系这样远程打击职业来说，利用掩护和对手周旋是常用到的技巧。不过利用掩护有利也有弊，在将自己隐藏的同时， 却也因为掩护阻碍了自己的视角，无法充分了解全局。但在团队中，这一缺陷却被掩盖，队员可以用互相交流情报的方式了解自己看不到的局面。白夜黑昼和辉月都算不上是远程职业，不过此时也都各找了掩体躲避，四人各自的视角交互，场面清晰。职业选手终归还是有个职业选手的样子，这种以守为攻的打法运用也算是相当纯熟了。 对方五人十字阵，流氓前，拳法左，剑客中，战法后，君莫笑右。 白夜黑昼将归纳出的对手站位告诉了众人。 前进方向是伊凡那边， 高英杰说。 啊， 乔一凡紧张了一下。 菲菲，引导一下他们的注意力吧， 周叶柏说着。此时萧云不在，他暂行指挥起了队伍。 OK， 柳飞应声，突然一个操作，堕落天使一个翻滚从石棺后闪出，蹲身举枪就要射击。砰一声枪响，堕落天使脑门窜出一簇血花。刘飞大骇呀，他没想到先中枪的居然会是他。对手阵中君莫笑手中提起的那个好似伞一样的东西，端口徐徐冒出子弹射出后的硝烟。子弹的攻击对角色的身形是会有影响的，手炮的后坐力最大，炮弹产生的冲击也最强，其次是长枪，最次的是手弩。千机伞的枪弹攻击是属于长枪级别，发动不比左轮或是手弩等快，但这个冲击力却更强。堕落天使中弹后身形一踉跄，柳飞原本想突袭的这一枪自然是射飞了。但作为职业选手，这点调整能力自然是必须要有的。柳飞一边控制着堕落天使走位，一边继续准备射击。砰，第二声枪响，血花又是从堕落天使身上飞出，身形一打歪，他的还击又射飞了。柳飞更加骇然，对手射击的时机简直太精准了，刚刚好就卡在他做出射击指令前的一瞬。这要射早一点，柳飞可以有时间在自己中弹后调整身形，不让这枪走歪。这射要是迟了，那自然不必说，堕落天使的子弹已经飞出，大家各落各的。结果对方的子弹两次刚刚好都是在堕落天使的子弹刚刚要出膛的一瞬间射到，让柳飞想调整都不再有机会。这种精准的时机把握，柳飞作为一个枪手更知道其中的困难。他一直觉得这只是一种理论上存在的传说，但现在自己已经两次被这样的射击攻击着。对方的五人十字阵也已经调整了前进的目标，朝着他的方向冲来。不管怎么说，吸引对方注意的目的总算是达到了。刘飞不敢再在外面多耽搁，匆忙跑位，又闪向另一处掩体躲避。砰砰，接连又是两枪，打到堕落天使掩身的墓碑上，射得碎石纷飞。其次还听到一声闷响，似乎有什么东西砸了墓碑上，听声绝不是子弹。刘飞心下犹豫，却哪敢再抬头啊。